系啦，咁啊，而家啲劇啊咩嗰啲咁嘅上畫就即係好鍾意呢，食得好應一啲啊時事啊題目啊，或者一啲大片上啊咁樣嘅，係啦，咁到底佢專登食㗎，係咁啱得咁巧就唔知啦，不過個效應就係事實嘅，即係你一有親呢啲嘢，即係例如安心咁啊，咁安心咁你嗰期就上嗰套咩鬼話，啱啱上一套啊，就係、是。分內情咁，你梗係會多咗人睇啦。 係，我唔知添，呢、這個 TVB 直情白愛回家拍嘅一段添喎，好似話。 唔係，咁愛回家其實專登拍噶嘛。 係。 我而家講嗰啲咧，佢根本身係已經有呢套嘢噶，咁佢揀呢個時間做，定係咁啱佢做嗰陣有個咁嘅嘢啫。OK， 咁我唔係講你專登嗰啲，專登你梗係可以啦，係嘛？ 係。 黄子华咁突然间吓、啊，喂，你突然间今晚加料咁你嗰啲系加啊嘛？我一讲佢本身已经有套咩剧，咁呢啲就其实即系个时间啦吓。咁、啊、你西剧都系噶吓，即系有啲同样演员咁，嗰啲都会噶吓、啊，即系都会。咦，今个礼拜套大片，或者呢排个大片咁，即系例如我哋会介绍嗰套阿 M J 啊，蜘蛛侠做咁啊，有套 M J 嘅另一套。劇咁啊就上咁樣，咁嗰個就應該係專登㗎啦，我就覺得西劇多數係。 係。 咁嗰個另案再講啊，而家我哋講下香港嘅一個先。咁啊好啦，咁啊呢排又發生即係嚇一啲事件咁啦嚇，咁啊所以你喺呢個狀態之下咧，上一套其實就無厘頭嘅，係佢係講用學校啊，一個社會縮影嘅學校係啊，佢講一個即係都係算係 政治嘅問題啦。 政治問題啦，其實完全是反映香港的政治問題啦， 是沒錯， 就反一反你，即是不是一定你的建制 就永遠你們說了事啊，那些題目，那他就用了一個學生會這件事，那學生會是不是永遠是 A 班的學生會呢？那其他班那些人不可以選去拉票咩？咁即係大概講呢樣嘢啦嚇。 係啊， 咁當然佢裏邊個正副校長就擺到明啊，一男一女就係、是、其實好舊嘅，你睇下佢呢個設定。 哦，係啊，係啊。 即係佢個設定就係一個男嘅校長仲做緊嗰陣，個女嘅副校就想做佢個位啊嘛。係。咁仲要一個男嘅姓梁嘅，好似女都係姓林嘅。咁大家可以想象係阿水啦，係咪？ 係。 咁而家我哋個 女嗰個。 我哋個。已經行到去咧，姓林嗰個做咗校長啦嘛，香港校長啦。咁你諗下佢呢個劇其實係幾耐啊？咁所以佢肯定就唔係因為而家咁樣整嘅，冇可能啦。你劇點可能突然間即拍啊？你網劇咩，大佬？咁呢啲一早就拍咗嘅嘢，咁啊，梗係佢可能呢一個時間做嘅。咁就唔知佢係專登定係本身都本來安排咗嘅可能。咁啊咁啱食到個即係有一件咁嘅嚇。咁嘅事嚇，咁啊，咁啊，咪會好，即係會多人睇啲咯。 不過我留意到啦，就係、是、之前分內情上嘅時候咧，係楞埋一齊宣傳嘅，即係一早已經講咗就係分內 咯，係咯，咁所以唔係專登話誒呢排咦有啲咁嘅政治事件喎，咁不如上呢度，即係咁啱遇到嘅啫，係啦。 唔係呢啲唔係冇可能啊！即係上次我做過嗰套劇咁啊，就其實 你做咗邊套劇？你嗰套係話劇， 係話劇嘅，冇錯，嗰個話劇咁樣嘅。阿新你有睇嗰陣時就係逃犯條例都鬧得熱烘烘嘅時候都講緊討論緊啊嘛。但係其實喺未有逃犯條例嘅時候已經寫劇本啦，有呢個 book 咗場啊，跟住之後 casting 啊，咁樣都未開始討論呢件事嘅，跟住去到真係 show 嘅時候咧，咁係真係呢件事鬧得最熱烘烘嘅時候啦。 咁你嗰個劇唔係講逃犯條例，佢主要裏面係有要壓一個反嘅，即係一個中港嘅要壓一個反咁啫。 香港人喺大陸犯咗事啊，咁樣嘅。 即係佢唔係自識咗有逃犯條例咁誇張嚇。 係冇錯。 咁但係都牽涉咗一個咁嘅話題，咁你咪又撞到正有個咁嘅嘢，咁你話係奇蹟地。多咗好多外來嘅觀眾啊嘛，可能就係因為呢個題目上嘅原因。 比平時多，因為唔係話其實多好多，咁就嚇比平時多啦，係啦。 即街會有人睇已經奇蹟啦，係嘛？ 係嘅，係嘅，係嘅。 香港有人睇話劇已經奇蹟啦，係咪？你估呢度係日本咧，大佬？即一家大細係會以睇話劇 作為一個一家大細嘅節目，星期日你可唔可以想像咧？ 仲要入去得一個一百人坐滿得一百人嘅劇院，係啦。 咁人哋亦都因為會做一啲俾小朋友睇嘅話劇啦，咁但係香港冇㗎嘛，或者以動漫作為題材嘅話劇，咁香港亦都冇㗎嘛，咁當然咁人哋首先有市場，再有嗰啲嘢嘅，你冇市場我搞唔會搞啊，係咪？即係當然，因為即係就算未有，人哋啲家長咧都係會帶細路仔去睇話劇，咁當然佢帶去睇一啲輕鬆啲啦，係咪？或者一啲名作啊，或者一啲童話啊咁嗰啲啦，係咯。係。咁但香港唔使諗啊，冇啲咁嘅嘢。咁有人睇真係奇蹟嘅呢啲係。好，咁啊好啦，咁啊講下呢套嘢叫咩？ 教畜啊！ 邊個畜咧？畜生嘅畜。 約束嘅畜。 哦，約束嘅畜。 係啦。 咁其實係講乜？其實咩人做嘅先？首先嚇。你會令你聯想起乜嘢呢？係呢、這個 轉戰 喎？點解嚇？ 點解 呢？因為有邊個呢？ 智叔 因為有智叔嚇，咁呢個校長呢？ 即係姓梁嗰個啦。 梁校長咧， 梁校長 就係阿智叔啦。係 啦，冇錯。 咁個副校個女副校係邊個呢？ 就係陳秀文啦。 嗱，陳秀文係邊個嚟㗎？ 陳秀文是誰 好耐冇捐過頭出嚟㗎啦，係 啊， 而家啲人唔識㗎。係， 佢對上嘅作品已經係再見艷陽天啦。 哇， 有幾耐啊？ 咁耐㗎啦咩？真係唔知喎、 啊。唔知啊，係咯、 啊。我都 再見艷陽天咪仲舊過萬家燈火㗎？ 舊係啊係啊，舊過㗎。 啊，咁萬家燈火啲人都冇睇過啦，仲講再見艷陽天？ 啊，唔係，反而我有睇再見艷陽天喎。 咁我講而家啲人啊嘛，而家啲人黎明都唔知係邊個，張學友都唔識，咁你覺得佢會識陳秀文？係嘛？ 係 鄭秀文佢都未必識啦。係啊。 哦，唔係，鄭秀文識，因為安心事件識㗎。係。 咁因為有件事啫，咁你黎明啊炒車咁，可能有件新聞啲人都會識翻黎明嘅，係 咯， 即係因為你有件事咁喺近排個新聞咁，其實佢都要識啫，係唔識你根本阿群姐出名過佢啊，大佬，你講依家係咪啊？係啦，即係今日禮拜我哋有套戲講嗰套戲又冇，不過即係我就咁冇咗群姐就即係冇理由啫，係咯。係、 哦。 係，你聽翻啦嚇嚇嗰啲屯門色魔嘅群姐啊嘛。係， 冇錯。 點解冇喺今次呢、這個嚇、啊、九龍不敗度演出咧嚇？ 咁、啊、樣。係 咯，啲外將嚟㗎嘛，應該有翻啊，係嘛？李嘉誠啊嘛，應該冇啊，竟然係咯，係好可惜，係咯。食都唔識食啲香港嗰啲嚇，啲紅星係咪？ 嗯。 如果你而家識得揾嗰啲愛回家，即係當然無證要肯借俾你啦。嗰啲人，嗰咗啲人啊，你好過揾又冇人做啊。 係。不過呢套戲即係你有九龍不敗就。 梗係九龍不敗，還九龍不敗講啊。 九龍不敗啦。 你想講咩？ 係冇。呢、這個你有九龍不敗嘅話，佢拍就拍咗好耐，所以食唔到嘅佢。 哦， 佢除非有預知能力先， 唔到耐到啫，即係耐到未有開心速遞， 一定冇，一定未有開心速遞。 唔係啩？咁耐，開心速遞都好耐噶咯喎。 係啊，佢成唔知兩年以上噶啦，佢開拍嘅時候已經係。 係嘛？ 係啊。 哦，咁但係屯門色魔啲外將應該揾翻啦，係咪？ 咁啊係。 係咯。快啲講翻呢一套叫咩教畜嚇，什麼咧？講乜嘅咧？咁又有啲咁嘅人啦，咁但係其他啲好多嘅學生啊先生，但係嗰啲就唔識嘅啦，我哋嚇。 係，咁就做男主角嗰、那個 阿 Sir 啦 嚇，阿 Sir 啦，咁就係老師班嘅班主任，係啦， 係啦，咩 一個合約教師嚟嘅啫，咁、那、嗰個叫劉俊謙啊，佢就我之前咩入鐵龍啊。好似嘅、 哦， 好似係佢有份做嘅。 哦，真係唔識㗎啦，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之前身後事務所啊，嗰啲咧都有份演出嘅，係啦。 即係啲 Viu TV 啲劇度都有做過下嘅。 係啦，冇錯。 係 ，OK。 係啦，冇錯。 即係但係冇用㗎嘛，你陳家洛嗰啲都唔識啊，呢啲邊咩人啊？ 不過佢又亦都係我冇睇過佢做話劇，但係原來睇翻資料，佢亦都係 做話劇 嘅。做話劇嘅。 好啦，咁啊，里边嗰班学生啊，更加唔识啦，系咪？我见里边应该系咪真系啲僆仔僆妹多嘅？我谂系嘛？ 系似僆仔啦，但系如果你话最多嘢讲啊，嗰、那个僆仔即系佢嗰班矮矮地啊，好串啊，嗰个 唔系唔系真系僆仔嚟噶嘛？ 林嘉琪唔系僆仔嚟噶，廿几岁噶啦。 哦，即系个大眼镜。 咁但系其他嗰啲就真系好似僆仔僆妹啦，我真系唔知系唔系啦。 系啦，冇错。 系咯，即系定系香港真系咁多廿几岁可以扮学生啦，系啦， 系啦， 系 啦，系 新你睇落去似嗰、那个，即系你唔系话即系夹硬扮就无线嗰啲全部都会啦，系咪？ 系， 系咯，江美仪都可以做翻演校服嘅，系咯，咁 系， 咁唔系讲呢只啊嘛，即系嗰扎你睇嗰阵咧，你都觉得佢哋似系学生，学生仔学生嘅， 系啦， 系啊，始终学生嘅咁咯， 嗯。 咁即係話嗰阿 Sir 同你話頭先講嗰個學生其實差唔多年紀嘅啫，係 啊，卅歲嘅個阿 Sir 又真實年紀，係啦， 係好，但唔係喎，個樣唔係好老嘅喎，即係你睇落都係後生生嘅啫，後 生 仔 嚟嘅啫， 係啊，咁啊 anyway 啦，咁總之呢扎香唔識㗎啦，我哋就識阿志福同阿陳秀文就知道，即係我哋識啦嚇，一般人我驚都唔識，係啦，係 啦， 一般人會唔會識佢妹多啲啊？ 陳嘉玲啊， 系咯，话晒都脱过嘛，话晒同阿黄秋生有一齐拍过套咸片《五通神》啊嘛，系咯，会唔会咁咧？系咯，系咯，话晒都开心少女喎、 啊，系冇错， 系咪啊？系咪啊？会唔会咧？嗰个仲识啲咧？我唔知啦吓。 系、啊，不过佢都好耐冇曝过光啦、啊，咁就 系咯，即系一啲乜秀文嗰啲都啲人都唔睇噶嘛，咩张秀文都唔睇啦，系咪？ 系啦，张秀文就勾咗啦。 系咯，仲陈秀文大佬真系，系咯， 系啊， 嗯， 即系佢红嗰阵时啊，张秀文出咗世未都唔知啊，真系。 啊，咁啊，变咗呢个对一般观众啊，识得阿智叔嘅啫，系啦。 系啊，冇错。 嗯，好啦，咁点啊？其实得唔得？我就一盏未睇啊，咁啊，你哋两个都睇过，讲下。 咁我就覺得佢拍得都幾 O K 嘅，即係好睇，仲好睇過白色強人添，如果同一期嚟 講，我聽你又攞到墊底貨嚟去比睇，即係又高過曾志偉係嘛？又係 喂咁，唔係咁我都可以講佢好過 View TV 好多劇咯。 啊， 咁啊係，唔係咁，但係佢係擺喺即係。分內情嘅呢、這個檔嘅就咁係對翻呢一隻嘅， 係分內情都好好嘅其實 就是。係咯，即係其實 Viu TV 嗰啲唔係科幻咧，唔係奇幻類嗰啲，其實係 OK 嘅。係， 即係綠豆啊，係 啊，一路 OK 嘅嗰啲愛情故事咩 OK 嘅喎，佢次次係嗰啲奇幻科幻嗰啲字好瀨嘢瀨得勁啊嘛。 係啊， 係啊，唔係因為冇辦法嘅，應該調翻轉講。根本香港是沒有人懂得搞奇幻科幻的，所以你他肯搞，所以他有而已，因為無線沒有而已，其他人沒有搞嘛，可能其他人搞更壞的， 他那裡他 我們經常說想看十二傳說不代表好看的，個題材而已嘛，是不是？ 是，喂，你說開我剛剛正話看到， 可能不會看的， 真的， 真的？我 識 今次堅嘅，話下一套做係堅嘅，終於唔係係咁褪啦。 但我未睇到係喺網上邊睇啊，定係電視真係播啊？但係見到有啲嘢出嚟話將會播嘅劇，暑期嘅劇會係其中一套。 哦， 係， 聽 睇啦，係真係係又好啦，係啦，即係都想睇下嘛，係咯，即係呢只題材大佬唔拍嘅，平時係咯。 嗯，係啦，係啦。好，咁講返呢個教育局先，咁就我覺得呢佢好過白色強人之餘呢，咁佢特別啦開頭嗰度佢要挟阿劉俊謙嘅就係陳秀文啦， 嗯， 佢嗰度基本上係真係做返要挟嗰啲嘢囉，就唔會過張啲嘢講到白啊，等你知道係發生緊乜嘢事，等你投降嗰啲嘢佢係有喺度嘅，同埋佢亦都講話在政治上那些人怎樣碎人地去不是應該講回一樣嘢先，就是講教育啊，那些教師那些他很如實地那些講理想啊那些東西全部是在這個教育界是會被淘汰的，只是在那裡跑數啊諗屎橋那些先生傳到的而已。 嗯 是啦。而另外他 嗰度啊，亦都講翻政治嗰樣嘢啦。咁佢喺度， 即 係 四個小孩的校長嘅吔屎嘅，係咪啊？佢呢個 係啦，可以咁講。啊，佢都係收好低人工，所以佢係啦咁樣，真係吔屎嘅。如果佢冇理想嗰啲，即係好低人工，五個小孩的校長嗰、那個係啦。 咁佢有理想嗰啲吔屎啊！ 係冇錯冇錯，係係咁跟住。 頭先講錯咗，你話冇有佢冇理想嗰啲吔屎啊！ 有理想佢吔屎啊，應該話 有理想嗰啲就吔屎啊！佢呢個古仔裏面係 係冇錯啱啊！亦都跟因為嗰段啊主角同埋另外一個人女教師喺度坐喺度，佢兩個教學成績最差，要飛走一個，跟住之後嗰、那個有理想嗰個咧，咁就講好多交嘢出嚟，跟住之後就結果炒過係佢啦咁樣啊。而另外咧， 炒咗個女嗰、那個， 女嗰、那個冇錯。而另外佢喺嗰啲過程裏面碎人哋去參選啊咁樣嗰啲咧，基本上我覺得係好盜肉嘅。基本上佢個個喺度講啲好好聽，但係擺到明係大話嘅嘢出嚟嘅。 嗯， 係啦。同埋一樣嘢，佢最後撩到嗰班人去參選嗰啲學生咧，基本上係個復仇者聯盟嚟嘅。基本上可以話係唔係話佢哋咁勁啊？基本上係對。是對那班五 A 一定做幾乎是陰點做緊那班有仇恨的人啊，基本上。 哦，呢、這個 復仇者是那班人有牙齒印， 報仇 啦。基本上佢哋睇佢哋唔順眼啦，有一個仲係原本係佢哋嗰班人嚟嘅添，但係因為升班佢個成績唔到，佢唔可以繼續喺 A 班，要跌咗去第二班，而嗰班人就唔侵佢繼續係學生會啦。咁樣嗰個人係啦，所以仲唔係復仇。唔係你報仇嘅真係， 今次而家出邊嗰啲係咯，喺度講緊嘢啲人嘅。 之前啦，咁就係啦，咁就係啊，所以佢 政界又好，網台又好， 係啊， 都係玩緊呢啲嘢啫，係啦。 好如實地咁樣講，主角佢碎佢哋嘅時候，又講啲好好聽嘅説話，而佢哋揾嗰啲人基本上亦都唔係為咗學生會服務啊嗰啲嘢，亦都係好多有自己嘅目標喺度嘅，即係例如有一個。學校冇占卜學會，跟住之後佢又要加入去一起組閣咁樣嗰啲啊嚇，呢啲嘢係幾現實，同埋嗰個學生會佢拉票嘅時候，佢最講嗰樣嘢就係錢，就係呢個我哋點樣同你哋個個學會喺度揮啲錢翻嚟俾你哋，又係搞啲係講呢啲嘢咯，係好現實嘅。 即係佢唔離地啊！呢套嘢好盜肉嘅，即係唔係好似黃祖藍嗰啲咩老表畢業啊嗰啲， 好完全唔同嘅嗰樣嘢啊！係啊，但係佢盜肉得嚟，你又會覺得係輕鬆啊，有活力嗰種啊，你又睇得舒服，唔會話我出面見到係咁樣，我翻到嚟對住你又係講呢啲嘢，所以熄機又冇呢種感覺嘅喎。 即係呢度係因為冇星數，所以大家冇興趣睇啫。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如果呢班學生係周星馳啊、細龜啊、歪文啊，咁就唔同啦，係嘛？逃學威龍咁嘅陣啊，但唔係做逃學威龍，我做呢個古仔，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阿新嘢都立過啊，你點睇啊？又 係咁，我都叫做望過第一集啦，咁啊未得閒睇曬，因為都忙啊。咁但我都覺得佢呢套嘢就當然係比其他 ViuTV 啲劇好多啦。咁另外都見到咧，真係佢拍出嚟咧，啲人係有神采嘅，即係唔似得嗰啲警探啊嗰啲咧，真係爭好遠啊、那個 level， 同埋係啲人嗰啲表現咧，都啊，你唔覺得佢係即係好新手啊，好成啊，即係就算佢有個即係叫新嚟嘅 miss 啊，你都睇到佢嗰、那個啊，佢係做得到啊。似係嗰啲感覺啊，而唔係嗰啲而唔係唔識做戲，你喺度扮嘢，或者係真係唔識做戲嗰啲 feel 啦，又唔係嗰啲。 就算嗰啲學生都係啊，嗰啲。 係咯，啲學生又好犀利喎，真係。 可能佢哋呢啲咧，即係可能都係有做開舞台嘅，我懷疑。 係唔出奇，因為嗱，另外一個仲係廖啟智個仔嗰個胡鬚佬啦。 係。 其實嗰個都係演藝畢業。嗰啲有教戲啊， 哦、 又有做話劇嗰啲， 係咯，嗰、那個都睇得出係勁喎。 朱柏謙係啊，佢有個細佬都係一樣㗎啦、哦，都係係啊。 唔係你無線都好多呢啲㗎，不過做緊金草啫嘛。 係啊，邊個啊嗰個肥仔嗰啲啦，係咯係咯。 即係其實你呢啲就係因為你呢啲細製作，佢哋反而有一即係做一啲比較主要啲嘅角色啦，就算唔主角都主角個 friend。咁你去到啲咁大機構咧，你就咪永遠做 Calife 咯，即係或者有對白 Calife 啦，嗰啲叫做嚇。你主角同主角啲 friend 都起碼要係即係佢捧嘅星啊嘛，即係如果你 唔 知， 冇錯， 係嘛？即係你嗰啲唔識做戲嗰啲啲講者啊咩咁，最少嗰啲佢都起碼做住嗰啲主角啲 friend 啊，周圍啲周邊都嗰啲即係成日出嗰啲人先。咁你嗰啲真係識做戲嗰啲，好多時都係變咗做真係做啲超配角啊， 係啊， 超級配角啊， 係。咁即係同埋講開呢一樣嘢就係主角個阿媽咧，嗰、那個演員出得唔多啦，嗰、那個其實係搞做業餘嗰啲劇嘅嗰啲嗰個女演員其實做唔少噶。我同佢都喺同一個台嗰度比過賽嘅，我就係啦。 哦， 系啦，嗰位女演员吓，啊，系啦，咁样 咯。咁佢哋讲乜嘢咧？讲唔耐冇讲过。 系啦，咁就其实就讲阿刘俊谦，即系嗰个教师啦。咁就 男主角。 男主角，咁样佢咧就要入咗嗰间学校嗰度，跟住之后佢就为咗嗰啲学生嘅嗰啲成绩会好啲，其实唔系真系想佢哋成绩好噶，系为咗跑自己条数啊。佢又俾试卷佢哋去出猫嘅，基本上系做到。跟住之后佢搞掂，跟住之后留到喺个学校嗰度啦。继续做，跟住咧就俾阿陈秀文呢个副校长发现到，跟住之后咧就要佢就要求佢咧，就如果我唔揭发你咧，咁你就要组另外一队人就去选学生会嚟去抗衡5A 班嗰个好似系内定嗰队嘅学生会咁样，系啦，第一集就讲呢啲嘢嘅，跟住之后就讲啊主角咁啊点样去揾嗰啲人啊咁样去啦，嗰啲人嗰啲关系啊系点样，咁样跟住嗰啲学生。兩邊學生，佢嗰班學生， 其實佢好多啲角色咧，都係由第二集先開始出嘅。 係啊，冇錯。係啦。 即 係 例如講到未有呢啲人出現嘅。 即係第一集咧，基本上就係有係 啦， 有嗰三個嚇，佢因為個阿 Sir 出俾試卷佢，所以考得好成績嗰三個同學啦。 係啦，冇錯。嗰三個係啦，跟住又同嗰邊又發生衝突，跟住之後嗰個由精英班跌咗落嚟嗰個，跟住之後又好似好唔開心咁樣，跟住之後佢因為見到班咁嘅人，跟住之後就就掹佢哋一齊去選，跟住之後就再掹佢哋嗰幾個學生又點樣再掹多兩個人翻嚟，跟住之後湊齊六個，跟住之後就走去選學生會。我睇咗兩集嘅，其實就係啦。是这样讲的，基本上这些东西。 Okay. 那就后面那里其实我看过那些题目啦，基本上还会提及过一些有关香港发生过一些政治这样的东西，即例如讲 DQ 啊这样的那些东西的都会讲的。是啦。 Okay. 啊要讲他们拉票啊，跟着之后又網上面有啲人又 share 出嚟，就佢哋點樣去圍嗰個會議室啊，咁樣嗰啲都有提及嘅呢啲嘢，係啦。 咁、okay. 總之就一個社會縮影啦，其實香港縮影啦，咁會即係嗰度玩翻曬所有香港嘅政治事件出嚟啊！我估係。 係，冇錯。 我就未睇，我一集未睇嘅，不過就個題材啊係幾有趣。 是， 不过当然都是因为冇靚女啦，如果唔係我会快快睇嘅。 咁就。 咁就算有都唔係出到好多啦，暂时睇囉。因为佢都有啲后生 Miss 都 OK 嘅。 我啲 Miss。 啲学生都 OK， 学生都 OK。 嗰啲吓住吓啲学生 OK 咩，我睇啲话头啲学生唔得㗎喎。 有个讲晒英文嗰个都去疑似校花咁样嗰个都可以嘅。 有啊，唔知啊，即係我暫時冇俾啲咩吸引到啦，所以就冇第一時間睇啦。其實做咗兩個禮拜㗎啦，呢一套嘢。 依家做到第十集。 係啊，冇錯。 係啊，唔係少㗎，所以其實你應該係一跳跳去睇下最新嗰集做乜㗎。 嗯。 review 係咁做㗎嘛。係。唔係順睇啊，你順睇嗰啲叫觀眾。 係。 你成支手怼晒嗰个唔系叫做品酒师 ，OK？ 系 系 ，OK， 我哋系饮一啖，拎翻出嚟，跟住评语嗰啲系。好咁啊，即系呢套都几特别啦，喺呢个时刻即系有套咁嘅剧吓，咁大家可以即系 dab 下吓，咁又都几得意吓。咁最少平少少人拍啲咁嘅嘢，即係首先校園就已經少人拍啦， 冇錯，香港校園。 不過可能因為個監製就係點五部個導演陳志達，所以佢控制出嚟嘅嘢有一手咯，基本上嗰啲 係嘛， 冇錯，係啦係啦，佢拍得到。 唔係最出名吳出糧咩？嗰時係嘛？ 係咁呢啲另一件事啦，咁就 有冇出糧嘅咧？今次嚇？ 咁而家 應該有㗎，係嘛？ 嗰次根本上大家都知咩事，係義工嚟㗎啦，個個都明，擺到明知佢做義工㗎啦，唔係唔知㗎嘛。嗰次 講到唔出糧咁樣，係咯？ 啲人喺度口痕啫，裏面嗰啲人根本冇出聲。嗰次就 係嘛？ 係咯，係出面啲人口痕啫嘛。 係咯， 嗰個 係啦。咁啊呢套就其實係一個校園，即係首先係校園故事先啦。你用咗校園作為一個背景就係咁佢又唔係愛情故事嗰隻嚟㗎嘛，你通常校園故事都係啲愛情故事嘅，而家你就算咁夠膽拍都係㗎啦，最少係呀。咁佢又唔係呀，好明顯佢係喺度鬥嘅咁。咁呢啲其實近啲學嗰啲日本嗰啲嘢。近啲呢唔係話係即係一樣呀。咁最少佢哋喺嗰度係喺度點樣練呀，點樣即係你學好啲學步嘅日本好鍾意講，即係佢自己搵一個題材，我唔知你啦啦隊呀定係砌模型呀定 ACG 呀定咩都好啦，定係咩都好啦，即係佢哋會用其中個學步作為主題，咁點樣喺個學步嘅全網裏面去即係去玩咁樣，你其實你 Love Live 都係咁㗎， 係 不 Love Live 成間學校嘅全網點解會講到，咁通常都會咁樣講嘅日本人，咁但係香港學步呢樣嘢就實在太細啦，即係冇咩，啲人都冇興趣，係咪？ 學生會啲人更加冇興趣添啦。 唔係學生會咁，你將佢提升到其實喺度影射香港，咁唔同啊嘛，成件事。 係冇錯。 即係如果你平時無端端講學生會咁，咪有鬼好睇咩？你真係要狂賭之冤咁，其實咧有一個嘢去即係講學校話，竟然學校喺度聚賭嘅。咁其實原來裏面啊，即係佢哋喺度要同個學生會鬥啊！咁你咁樣講，你先會有興趣啫嘛！你無端端講咁樣好睇，因為你唔係咪灰藍戰咁啊，日日開拖啊啲學生啊，咁你 AKB 嗰啲都得嘅嚇，啲真假學員嗰啲都得嘅，咁你咪嗰啲咯，一係就即係都好離地啊嗰啲係嘛，嗰啲成日好誇張嘅，即係話學校，但係其實係啲格鬥古仔嚟嘅。咁你對你香港係有啲乜嘢？即係可以講咧，喺呢個校園，咁佢今次咪竟然用咗一個政治呢樣嘢擺到落去套內玩咁，咁可能會喚起大家有興趣啲咯，係嘛？係嘛？你唔係真係講喺學校，即係現實嗰間學校裏面呢種啊嘛，佢係套咗香港嗰啲嘢落去啊嘛。 係冇錯。 係而家你諗咧，諗點樣令到啲人有興趣睇啊？唔係你想拍到好戲就得㗎。 係，同埋佢搬咗個舞台喺呢一度更加容易入口添咯，咁就其實係咯。 啊，咁唔入口我唔敢講，因為其實咧嗰度唔係好多人睇嘅啫，我都發覺係。你只話有個政治情況咧多咗啫，係你咁樣你見佢好高收視咩？呢套嘢有冇好大嘅談論話題啊？ 咁就冇啲人就睇過兩套嘅時候，就一比較之下，就先發現原來呢一套仲好過無線嗰套嘅，基本上嚇。 無線邊套呢？ 就是、白色強人咯。 嚇、啊？點解會同白色強人比嘅？ 即同一個時段播咯。 嚇、啊！咁樣啊？ 因為同埋都係講 呢套唔係應該同老表畢業嗰啲比，佢點解會同係咯？ 咧同一期播，同埋大家都係同啲政治有關嘅嘢啊嘛。 咁樣，即係個用醫院係嘛？ 向醫院做舞台，佢用學校做舞台啫，只係。 咁樣比 ，OK？ 係啊。 嗯。咁佢白色強人冇將嗰啲現實政治塞落去啫。 有㗎，嗰啲佢。 有咩？例如咧？ 有，例如佢將佢改少少咧，即係例如佢將領匯上市嗰樣嘢變咗做醫院嚟去搞上市咯。 話領匯上市一個幾新嘅題材啊，喂大佬。 係。 咁佢將佢變醫院上市啦，咁就嚇呢啲嘢嚇。 咁呢個唔係好咩噶咯喎，好 out 噶咯喎呢個。 跟住仲有其他嘅，咁都未睇到啦，咁就嚇。 有冇而家呢個食得咁影啊？ 咁又冇，咁就即係改 DQ 咁樣就冇咁新咯，咁就去到 DQ 咁樣。 係啊，係咯，個女副校啊想做校長呢啲係嘛？ 係。系冇错，系啦，仲要升级添。 咁佢呢度就直情讲到佢衰人嚟噶啦，系咪？ 咁又佢冇特别睇到啦，咁就好似冇乜边个系好人咯、啊，基本上就成套戏。 咁冇乜边个好人，真系衰人啦，系。 系系系系系系。 唉，大佬啊，即系狮子王嚟紧嗰套戏吓，冇人类咁啊，即系咩冇人类咯？做咩啫？点解要用另一个？要用另一個相反個字嚟形容，咁佢哋衰人咪就衰人咯。 係。 咁一個女啊，個女婦係衰人啊嘛，係咪好符合而家你睇緊嗰個特首啊？ 係。 個形象啊？ 係，冇錯。 係嘛？咁你配合到啊，當然係會覺得過癮好多啊！你會覺得個影射會過癮好多啊！ 係。 佢冇得閒就提下自己個老公啊，有兩個仔咁啊，有冇冇嘅？ 咁冇講過佢婚姻狀況咁呢套戲。 哦，冇啊，冇得閒就講，我講輕鬆嘅，點解講呢啲咧咁啊？ 係， 冇啊嘛， 只係個 冇著旗袍，冇著旗袍係嘛？ 冇著旗袍， 又冇著黑絲係嘛？ 冇。 啊，應該做埋啦嘛，著到成個係咯茶樓之客咁棟喺度咁咪係咁咪似啲 眼鏡添， 戴個眼鏡咁樣有冇啊？ 冇 啊， 冇， 咁咪咯，係咯。嗱，咁但係咧，衰得啦，我哋話佢有呢、這個林鄭嘅加持啦，係講白啲啦，係啦，係啦，呢套劇係啦，有呢個啲事件嘅加持咗啦，係啦，近排有即係最多嗰次有200人走出街咁嘅事件去加持，咁但係以佢個收視嚟講，係咪都唔係話即係叫做係好過冇人睇嘅咩？ 咁樣佢呢個台不嬲都係低㗎喇，基本上。 唔咁你就比返上一套咩婚外情啦、啊、咁佢呢一套又如何呢、那個收視高咗定低咗，我就想知。 唔 睇實質數字呀。 佢啲收視好難查呀，要 查唔到嘅。 好難，佢唔係冇 事。佢唔會話俾你聽嘅，因為佢一話俾你聽嗰啲走晒啦，嗰啲廣告客户係咪。 咁有可能嘅。 係囉。系咯，今日錄得兩個人收睇，就係你同阿新你嚇。 咁未至於， 我都冇睇，係咯， 我哋兩個都係網睇嘅啫。 即係連呢兩個錄低唔到啊，都冇啊。即係大家都走曬第二啲渠道睇啊。 唔係，咁佢自己有 啊，就喺 View TV 度重温啫，我哋都係。 佢有得重温 ，OK。係 啦。 哦，咁點解你咁痕唔直接去嗰度睇咧？點解你要另外揾第二啲渠道睇咧？都唔益下佢咧。 点 即系连网睇都唔益下佢咧？ 哦，唔系我喺网睇啊，咪喺佢个网睇咯。 哦，你喺佢个网，哦，系咯，吓，但系佢个网就应该净系得香港啦，系咪？即系你香港以外地区，一定喺第二啲网睇啦，系嘛？冇办法， 系咯 ，即系你都系喺翻 Viu TV 自己个网睇，哦，咁咪坑咗一个咯？点会冇坑嘅？佢坑埋噶啦嘛， 系 点会唔坑啫？咁你咪得你同新啲咯，两个纪录就系啦。 咁希望唔系咁啦， 啊咁啊介绍俾大家吓，竟然有出咁嘅剧嘅，我相信好多听众唔知啊。 嗯， 系啊， 系。 喂，你上次嗰度咁嘅咩法咩婚外情？ 新婚外情吓， 嗰度起码有人讲嘅，即系最少你有啲声啊嘛，因为其实 啊，邓瑞文啊嘛， 系咯，邓瑞文咯，吓答我边个话？ 陈锦鸿。 系咯，咁你都起碼呢啊，咁廖碧然就唔計算在內㗎啦，星嚟講就係咯，係咯，即係啲人唔會因為廖碧然去睇嘅，你放心嚇。 係冇錯， 係咯，巨大咗少少啦佢，係咯， 嗯， 係，係咯，佢飾演巨大機械人㗎啦，就可以大到個身形啦，係咯，係，咁啊或者殼都得，係啦，咁啊主要都係兩個男女主角啦，嗰套就係嘛，咁同埋呢個安心嘅事件，即係幫佢宣傳啦。咁但你今次其實係冇乜嘅喎，其實我真係唔好覺呢套嘢有咩好大嘅 noise 喎。 係啊，冇咩 noise 啊，係啊。 係咯，即係頭先講話佢食到個即係個叫做，即係可能係更差。如果唔係因為有啲政治事件。 嗯，係 啊。 你平時冇字冇句咁上嘅話，佢就應該即係直情做完咗都冇人知嗰只咯。 老實講到依家我哋先講，即係代表對冇乜吸引力，我哋唔係太 唔 係 啊！阿珍妮講起話有出咁嘢，我先知有出咁嘢咋。即係嗱，當然及就梗係及到有套咁嘅嘢嘅，不嬲都見都唔會睇嗰只咯。 我哋 冇 落山 咁 睇係咯， 做乜鬼係啊？咪咯咪咯，呢個現實啊嘛，做咩啫？係咪先？係。你冇翻兩個靚女 Miss 位，又或者啲明星咁樣，咁有咩我會 吸引嘅題材咁樣？ 系啊，咁你讲班学生喺度齐哇哇咁样，我都好似咩嚟噶？兵逼啊，大佬 又系老表毕业啦，咁嗰啲啊？ 唔系兵逼啦，唔系似老表啊，兵逼啊，嗰啲儿童节目啊。 哦，系。 系咪啲细路喺度玩游戏啊？喂， 嗯， 系嘛？定嗰啲乜鬼话？嗰啲咩升 level 啊？嗰啲咩补习升 level？ 我唔知啊，即系咪嗰啲啊？佢大佬啊？咪嗰啲 miss 都靚啲啊，大佬誒，你睇落去都唔知咩人嚟嘅，啲又唔識嘅咁樣，係咯， 係啦， 好難啊，真係大佬，即係你而家做學生嘅咧，你可能你都要揾幾個嗰啲，即係幾個嗰啲藝員啊，你即係你都嗌得出名咁樣做噶， 係 嚇，唔係咩？ 係啊， 係咯，你無線而家都係啦，不過我都 anyway 都唔識佢哋邊個噶啦，係咯。 系， 但系你一般人识啊嘛， 嗯， 系嘛，我都唔认得嘅，边个江嘉敏，我都唔认得，系，咪你话我听系咪喺我呢、這个角，我呢个就系江嘉敏，即系咁咯，即系你都要，起码你有个名嘅个人要，如果唔系都唔睇嘅，有啲人， 系， 即系佢唔会理你话，哇，其实呢班人演得几好喎，其实呢班人其实系做开舞台咁啊，点啫？咪好似即系上个礼拜我哋介绍嗰三个，吓、啊。短片啫嘛， 系， 哇！嗰啲舞台界都已經係有一定名氣嘅人，咁啊點？你一般觀眾對佢嚟講，識係老鼠咩？係，係嘛？即係佢寧願你係嗰啲咩美女廚房嗰啲，反而佢仲會睇啊。 係， 係咪啊？你拍翻套係咪應該係美女廚房嗰班女做嘅？咁啊都 OK 咁，我都睇嚇，我都係咁，唔好話係人哋啦嚇。 嗯。 你冇辦法噶嘛，係咪先？即係香港就係咁啊，因為電視圈嗰個生態就係咁。係係，咁就係唔係話好所以睇啊？係即係你要有啲嘢引到人哋睇，唔係根本撳免費撳都費事嘅。係 係啊， 係咯，係咁啊！呢套可以推薦啊，俾大家即係睇下啦，係咯，即係比較特別嘅，即係處理啦嚇，即係用學校嚟去講香港其實嚇。咁啊，校園故事都唔多嘅，平時咁可以即係大家睇下啦 OK， 係啊， 即係愛情故事啊多啫，就係即係警匪啊多啫嚇，呢啲好少係。好咁啊，哇個題材上我哋咧大家去瞄下啦，我都會睇嘅，不過你真係我真係等佢幾時先睇啦，係咯。 嗯。啊。 即係總之我就冇第一時間想撳入去嘅衝動咧，起碼。 OK。咁啊嗱，咁我都叫快快立咗下第十集，咁我係咁意講下啦。咁就係佢咧就講到咧，嗰班學生即係男主角嗰班嗰啲復仇者嗰班學生啦嚇，咁就終於成功選到啦嚇。 係。 咁但係咧就俾原本學生會嗰班人咧就整咗個唔知咩議會咁啦嚇，即係就話咧你以後開會嚇就要。嗰班學生即係舊學生會嗰班友咧，就會喺度睇住嘅。咁之後即係佢改個名又嚟過咁樣咁，即係又監察翻佢哋咁樣咁喺度搞啲咁嘅小動作嗰班友。 哦，咩評議？可能係評議會嗰啲咧，有機會。 啊係啊係啊，佢話叫評議會嚇，係啊。係 啊。 咁啊，但係其實佢即係每集咧。如果尤其是去到後面嗰啲，可能咧都講幾多嘢下嘅每一集，即係唔會話好似第一集咁樣，主要講翻嗰啲一件事咁樣。咁可能有幾件事，即係譬如個阿 Sir 又好似同個副校咁樣，就唔知係咪有啲交易定咩啦嚇，有啲嘢咁樣咁嘅。咁啊，另外我又講翻佢哋依家新呢個學生會，又要教翻啲同學。即係類似開啲補習班咁樣，或者係嗰啲課後嗰啲補習班。 我想問啊，佢係咪一啲倫理嘢都冇嘅？ 倫理嘢啊？ 倫理嘢即係愛情線啊， 跟住嗰啲家庭線啊嗰啲冇。 有都有少少。 其實有嘅，但係你睇到係算係 好少。 好少咯， 少，而且佢就算有，其實都關事嘅嗰件事。 哦， 即係佢講， 唔會無端端扯咗去都唔拉家咁樣，又溝下女先咁，冇唔係啊？ 嗱，佢呢度咧有一度係真係講溝女嘅，就係、是、個其中一個復仇者嗰班學生其中一個，咁就話啊有個女同學就選咗佢，咁即係有俾票佢咁啦嚇。咁就啊，咁啊又贏到啦，咁之後就問翻嗰個女仔點解啊，咁即係好似有啲鋪翻個愛情線喺度咁嘅，疑似係啦嚇。咁但係嗰度咁佢都講到哦，到底呢個女仔其實係個咩人嚟嘅咧？佢就話佢係平時唔講嘢嘅，淨係畫畫嗰陣時先講嘢啫，即係佢有啲問題嘅、那個女仔係咁樣咁講少少。咁另外咧，亦都有講過個男主角。佢好似咧俾個老婆逼婚咁樣，啊唔係逼婚啊，即係已經結咗婚啊，咁就逼佢買樓咁樣咁嗰啲嘢嘅，即係講佢啊喺個，其實佢都好有壓力要去，即係可能要揾多啲錢啊之類。 唔係愛情線啦呢個 係。係啦，即係所以其實佢有講嗰啲有啲屋企人嗰啲嘢，但係都係有關係。 呢個都唔係家庭喎，我一講嗰啲係倫理啊。 嚇。 你屋企買樓唔係家庭嘢嚟嘅，其實。 Okay. 我讲嗰啲系伦理线，即系话咧，佢呢度其实系排除咗伦理线嘅。咁呢个就唔系一般嘅电视制作嘅方向啦。一般电视制作咪就系无论你个题材讲乜咧，我就话知你啊个题材系吹嘅啫，引你入嚟嘅啫。其实入到嚟咪又系谈情啊说爱系嘛，又系喺度沟女。大部分一半以上嘅剧情都系讲呢啲，再唔系讲下佢屋企嗰啲无谓嘢啊，唔系买楼啊。 呢套冇， 冇呢啲， 系咯，咁咪就好少都有啦，系咯，系咯，咁亦都如佢所讲啊，咁有理想就死先噶啦，都系噶， 系啊， 系啊，即系呢一种剧咪就唔受一般观众欢迎咯，系啊，所以就系咁啦，你冇办法啊，你都系，你啲人真系中意食开屎嘅，咁咪吓，我俾啲包心刺肚你都冇用噶，你食开屎系食晒嗰只味啊，大佬， 系 咯。去到酒店你咪又係吉咖喱魚蛋，係咪？搣唔甩㗎呢啲係 DNA 裏面有嘅嘢嚟㗎，大佬嚇。唔會你升咗級啊！我而家唔再係住屋村啦，咁佢咪又係喺嗰個人哋個新釘嚟嘅，係大佬喺度浪底衫褲。你去到外國都係咁㗎，你係要人哋個大廈出禁令，唔准再咁樣。如果再係咁，就會即係可能罰錢定唔知咩咁。咁你先至唔見曬啫嘛，係嘛？你冇見過，你冇喺香港嗰啲即係都其實都豪豪地宅啦嚇，即係嚇。其實你咪見佢又係掛曬啲底衫褲喺度，係咪？ 有見過。 你入下張，你入去間屋睇下，即係嗰度哇，雖然好靚嘅，但係佢咪又係成個神台搬埋嚟。係嘛？即係佢將佢屋村嗰度嗰個神台搬咗嚟喎。 係。 佢唔係話即係，咁你禮佛唔奇啊，係咪大有錢佬都有啊，咁但係人哋係會另外做嗰個係嘛嚇，好靚嘅一個壇咁樣係嘛，喺度供奉下佢自己拜嘅，咁唔係佢根本佢搬，佢直接搬咗嚟啊，將佢屋村啲嘢嘅動作啊、行為啊、習慣啊，係啊，搬咗嚟係冇啊，中國人就係咁啊，係咯，即係你升咗級係個荷包啫嘛。个人冇升到级嘅个人系，所以你香港观众系咁噶啦，所以算啦，系咪？即系我都系睇女啫嘛，系咪？系咯，有冇女睇噶呢度？咁啊冇咁啊，引唔起我即刻揿落去咯，就系咁。即系你唔会睇陈秀文啦，系咪？为咗系咪？系咯，即系你而家就算逼埋个陈嘉玲出嚟，你都唔睇啦，系咪？ 系。 咩样嚟啊？陈嘉玲我都唔知啊，大佬。你话李丽珍都搞到变阿毛啦，系嘛？ 系。 九龙不败啊，李丽珍啊， 系啊， 仲性感女神啊。 嗯， 系肥尸啦。 你话佢已经搞到好似无线阿范逸敏咁啊嘛，搭黄光亮啊嘛，要嚟。 系嗰啲啊，系啊。 要搭黄光亮啊，大佬。 系。 系啊。 即係做緊啊盧遠欣嗰啲啊，係嘛嗰啲位啊，大佬。 廿年前盧遠欣到啦，係啦嗰種啊。 以前咪盧遠欣做嘅咯，呢啲角色。 嗯。 係。係咯，咪搭阿黑仔搭啊嘛，咪睇保證啊。 呢啲啊。 咪咯，咪呢啲咯，係啊，係啊，你黃光亮一做嗰啲，咪即係阿孟達嗰啲角色，直情係嗰啲啦，跟住即係有個肥婆師奶跟住佢嗰啲啊嘛，係啲乜咁嘅人都會有個師奶中意嘅，咁而家死啊！呢啲師奶做到係范逸敏，做到係李麗珍啊嘛， 係咪佢係 嘛？係咯， 嗯， 係啊，即係你若同唔做啫，你若成唔做，可能都係做呢啲嘅大佬， 所以佢咪醒咯， 係小龍女喎，咁係嘛？係咯，唔係你就嚟劉若飛都係㗎啦，你唔使講呢啲啊，大佬，係。系咯，就嚟噶啦，大佬，而家都唔系以前咁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再睇新啲嗰啲流入嘅，唔系以前咁样噶啦，已经，所以我都唔知佢点样做呢个花木兰啦。 哦，咁样 啊，乜当然都仲 OK 嘅，而家都仲 OK 嘅，不过我谂到极速老化啦，开始系咯，咁佢快啲啦，系咯，再过多两年就唔系花木兰噶啦，大佬。 系 啊，咁但系都好似都未拍，系咯， 系就花都谢咗噶啦。 系咯，到拍嗰阵唔知咩样啊，大佬系咯，真系成个男人咁嘅样咯，好说服到你佢系花木兰啊，代父从军啊， 红豆豆咁样， 完全认唔到系女嚟嘅系嘛，系咯， 系， 你冇人林青霞噶嘛，大佬啊，东方不败噶嘛，成个吴京咁啊嘛，搞到，嗰时我哋话吴京似下边个啊，日本嗰个咩话，小说啊， 小说系， 系咯，系冇你睇真啲系嘅，嗰时啊讲啊。系咯，咁而家小说都残咗都系，咁佢啊继续佢追上咗吴京个样啊， 系 咁样， 都 keep 住啊，大家都 keep 住个样似啊，系咯，嗯，睇下会唔会啊林若飞啦，系啦，系啦， 嗯， 好， 系啦， 咁啊睇下点啊，系啦， 嗯， 系， 好啊，咁啊睇下，好，咁睇下个十二传信咪得做啊，呢个我啊等紧，系， 系啦， 嗯，废物呢个题材喺无线已经好耐冇睇啊， 继续留意啊， 留意下啦，系啦，好。好啦，咁啊介紹下一套嘢啊 ，HBO 啊，咁 HBO 啲嘢就翻上下嘅，係啦，咁呢個又另一個題目咧，哇，又係食時間食得好靚好應啊！嗱，今次呢個一定唔係巧合啊，以呢啲嘅製作一定係專登嚇，因為唔係食時事啊，係食另一套大片嘅上畫而做嘅，咁就係咩咧？就係下個禮拜會上嘅蜘蛛俠啦嚇，係 啊， 其實北美係再下多個禮拜嘅好似嚇，咁啊但係 anyway 即係蜘蛛俠係就嚟上啦。咁蜘蛛俠上又有乜嘢可以楞到呢？咁當然就係裏面啲演員啦。咁就荷蘭仔有嘢咩？荷蘭仔就楞咗啦，就係同阿 Happy 地嗰個佢哋喺度搞食嘢。好啦，咁仲有咩人呢？咁另一個，咦唔通係嗰個阿肥仔？咁梗係唔係啦，係你都唔睇啦。咁就女主角啦，就係嗰個 MJ。咁我哋就唔識啊，黑咪掹乜人嚟㗎咁樣。咁但係原來呢喺北美呢，佢係一個好出名嘅，即係啲後生仔好出名嘅一個即係歌手嚟嘅，係啦，即係佢哋好鍾意嘅，係啦，咁我哋唔鬼識啫，人哋好出名㗎， 係咁亦都之前呢咪同阿狼人做嗰套啊，叫乜鬼嘢話 狼人佢都有 係 哦， 唔係嗰套咩大娛樂家啊， 哦呢個 MC 有做嘅，我冇睇 喺入面都叫做幾靚女嘅， 唔係啩， 係 竟然靚女，嗱你又要睇下呢套啦。如果你覺得佢靚女就係， 咁當然有冇望過啊？呢個我自己眼光嚟啫。咁呢套我就未睇 啊。咁你要欣賞下啦。OK， 嗱，咁呢套係咩 ？HBO 嘅新劇嚇，劇嚟嘅喎，唔係一集個，唔係戲，唔係電視，唔係 Netflix 啊。劇即係做咗第一集嘅啫。啊，咁啊唔識讀嘅嗰個戲名啊，串嚟聽下先。 係。 串嚟聽 下。咁就係睇先啊 ，EUP。 H O R I A 啊，点读咧？应该点读嘅咧？ 大约系读呢个 Enforia 之类咁啊。 吓？哦 ，OK， 咁咩意思咧？ 咁啊，叫做因快症啊，即系如果我睇翻佢意思咧，就大约系咧，即系你焦虑症就系唔理几时都好，都会好唔开心、好惊、好之类咁啊嘛。咁佢就調翻轉，就 幾時都咁啊 high 咗 啦， 即係或者如果大陸個譯名就叫做亢奮咯 ，OK， 個亢奮症 ，OK， 係啦，咁其實係做乜嘢？咁其實佢呢套嘢咧題材就唔係好特別 就係講啲學生啦，又係咁其實平時係係啊，中學生其實平時做乜嘅咧？啊，咁如果大家有睇開呢啲，咪平時咪揾間屋喺度開 P 啊嘛，即係裏邊啲喺度鬼混啊嘛，跟住平時咪懟曬草啊，拍曬嘢，係啊，呢啲題材好多都有啦，你咪當時都做唔少啦，係咪？其實冇乜特別噶，係啦，如果你拍到就平時咁輕描淡寫就冇乜特別。佢呢度咧係好深入咁樣去描寫咧，點解佢話女主角 MJ 咧係會即係有毒癮啦？咁有毒癮亦都唔係就係個原因啦，係佢點樣毒癮去到咩深到咩程度咧？點樣戒毒都其實係做俾阿媽睇咧，翻翻出嚟就其實繼續食。咁但係點過到嗰啲驗尿啊啲嘢？佢就話 friend 去借尿，借尿盾嚇，借尿驗嚇。咁借到佢都知你借啦。點算呢？佢話要睇住你屙，咁原來睇住佢屙都有計會偷龍轉鳳咁講到咁深入嘅喎，係啦，咁唔止嘅，咁仲有一大堆嗰啲性愛嗰嘢，咁都係 MC 就唔會係剝衫嘅，點都話曬都係有頭有面，咁但係咧其他嗰啲女都幾乎剝曬㗎啦， 係啦， 咁啊仲有咧，佢除咗呢樣嘢之外咧， 哦唔係啊，佢有剝㗎， 成套嘢嚇， 佢 BB 仔嗰陣時候啊。 B B 仔嗰個唔係 M J 嚟噶嘛，嗰係小演員嚟噶嘛，你搞清楚先。 係， 即係上次啊呢個咩機器之血，咁唔通你話歐陽娜娜露點咩？嗰係飾演佢童年嗰個細路女啫嘛。 冇錯。 不過啊，嗰細路女唔係 B B 嚟噶，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問題噶。 嗯。 啊，即係兒童色情啊，呢個等同於如果以而家嗰啲咁戇誇嘅例啊。即係佢喺度做手術嗰陣，佢係瞓咗張床嗰陣，佢係冇著上衫咁影咗出嚟噶嘛。係啊，其實咁樣係唔得㗎，理論上而家係啊，因為嗰係小妹妹嚟㗎嘛，係咯，小妹妹真係小妹妹，真係細路女嚟，係唔得㗎嘛，而家話係，而家 B B 女都話唔得啊。 嗯 係啊，哇！個 B B 女，嗰、那個 B B 女 B B 仔我都分唔到喎，點咁即係赤裸上身嗰個 B B 就一定係 B B 仔啦，係嘛？即我真系唔知道分到嘅咩？系咯，系咯，乜你觉得阿唐玲嗰时分到嘅咩？ 分唔到噶、 啊，你分得到佢就唔会饰演阿张国荣嘅童年啦，大佬啊，即系啲白发魔女又要提下啲吓作品啊吓，白发魔女传入边张国荣嘅呢个咩话？那个角色叫咩话？ 卓一航 吓， 卓一航。 卓一航佢细个系边个做啊？唐玲啊嘛，当然嗰时唔系叫唐玲噶啦，喺度叫做咩？咩江丽娜啊嘛，系咪？其实女仔嚟噶嘛，系啦，你分到咩？ 分唔到。 吓，当然嗰套系古装片嘅，都唔会无端端除衫俾你睇啦吓，但就算除埋你都唔知噶。 嗯。 唔知佢系女仔嚟噶，细个都系咪啊？系。系咯。 系啊。 根本唔会知。系。咁你啊，但系总之就唔得啦。OK， 总之就唔得啦。咁你唔会计。计啊 ，MC 饰演佢童年嗰个 B B 女露点嘅，系啦，咁啊，重点就系咧，佢又沟啊，第一集最尾佢哋先遇到嘅，佢成日提住，但系最尾佢哋先挞着，咁就系咧，另一个咧，好似系靓女咁嘅角色嚟嘅，即系最少喺佢呢套剧入面最靓女嗰个角色啦吓，系，咁但系其实嗰个唔系女嚟嘅，系一个变性人嚟嘅，吓，总之佢系现实上系一个变性人。唔係話角色佢係變性人喎，即係唔係之前咧，阿盲眼律師咧，即係揾咗邊個話？ 陳庭欣。 陳庭欣扮變性人，即係仲要 CGK 個男人伸俾佢喺度沖涼啊？唔係喎，佢堅係變性人嚟嘅。OK， 咁其實佢都有，嗱，如果我冇搞錯，佢都有一場床戲係露點嘅。 嗯，係啊。 係啊，有啊，係嘛？係。係啦。咁不過我就唔知佢係完全變咗性啊，定係點嘅咧？我唔係好知嚇，因為我見佢著住條底橫嗰陣咧，係有啲人引起嘅喎，竟然。 嗯。 嗯。 係啊。咁佢係咪嗰啲即整即點啊？即打針嗰啲啊？即下邊未整嗰啲，我唔知佢點啦。係啊。咁但係佢又唔係喎，我睇啲介紹話佢係已經變咗性喎，咁我係唔知啦。係。係咯。唔係好清楚啦，係咁啊！你問佢啦，自己啊。系啦，咁总之我睇到衫都寒埋啊，真系，唉，真系，系啦，咁啊，今次呢个就系坏事做尽嘅 M J， 系嘛， 吸毒吓， 跟住兼夹，仲要系沟埋变性人咁样，玩到咁尽嘅，系啦，咁啊，等你睇蜘蛛侠吓， 呢之前係咪要睇一睇呢一套認識下 MJ 咧？係咪？因為平時我哋唔係好認識 MJ 噶嘛。係 啊。 你就見佢坐喺度咁出下嚟講兩句又走咗，咁啊原來 MJ 係咁嘅。係 啊。 係。咁呢套係 MJ 外傳，原來嚇。 嗯。 嗯。原來佢個興趣都唔係啊，荷蘭仔係變性人。 係啊。 要荷蘭仔變性先得。 咁荷蘭仔都寫地啊，都 OK 嘅都係。 係啊，都幾靚幾靚嘅，如果變咗啊。 寫地啊，大佬係。 係啦係啦係啦。 OK。Spider Woman 啊，可能係。咁啊，睇下啦，咁睇下點啊，係啦。咁啊，呢套都要介紹俾大家望下啦，因為佢係一路做噶嘛，佢唔係話即係。 冇錯。 唔係即係佢一路做到蜘蛛俠都未完噶嘛，咁所以就一路可以再認識下 MC 啦，喺呢套嚇。咁但係呢一套，我覺得佢本身咧，原來都係一定嘅欣賞價值，因為佢講啲嘢好道嘅，即係個題材就好乜嘢，但係講得好道。咁佢就話咧，如果你真係想認識啲係而家啲後生係咩嘅，即係咩狀況嚟啲心態咧，呢套劇就真係反映到出嚟啦。佢咁講啦，最終佢製作嗰邊因為原咧真係有個訪問啊，咁嚇，咁就係俾你啲唔同嘅generation 嘅人咧。佢等你了解一下，而家啲人其實係點解會好似你覺得佢好似好糜爛啊，好似好即係過點解佢哋會咁樣啊咁係啦，咁佢呢度就會話俾你聽啦。因為 MJ 咧就喺911嗰日出世嘅，佢話係佢一出世咧，嗰部電視機就喺度播嘅一個雙子塔炒機，我唔知點解佢會記得啊。 嗯， 可能阿媽 話 翻俾 你知。即係你幾歲前嘅記憶其實係模糊到你係冇理由會記得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啦，佢就好犀利嘅。喂，佢由出世前已經記得㗎，犀利到。佢就影住佢點樣出世㗎。係， 冇錯。 係啊，佢一個子宮就開始講㗎，最初頭佢就好特別㗎，係啊。咁可能佢都有超能力㗎，其實 M C 原理睇落去嚇。 係，有可能。 係咯，所以佢知道啊，蜘蛛俠係啊荷蘭仔啊。 哦，咁都有可能嘅，係因為咧，佢話佢即係細細個嗰陣時已經有強迫症，佢望住天花板咧會喺度數格仔啊，咁然之後帶佢見啲心理醫生啊之類嗰啲，又話佢有啲咩鬱躁症啊，又乜又乜，咁搞到咧佢咧係咁食藥嘅，即係已經即係嗰個唔係濫藥，佢已經係要食嗰啲鎮靜劑啊之類嗰啲，抗抑鬱藥啊嗰啲咁嘅嘢啊，咁然之後咧佢叫做大個啲嗰陣時咧，咁佢佢阿媽咧就我開始話啊，咁啊你都叫做大個啦咁樣咁好似想佢就叫點啊接受翻即係出翻社會咁樣咁啦嚇，咁但係佢嗰陣時又自己決定咗有條自己嘅路咁又好似又變得。點講？又唔係開心咗，而係佢就揀咗去拍嘢、嗨嘢咯。真係食啊嚇！咁啊，睇得出哇，佢都真係即係好點講？好似我諗佢都可能真係食咗啲嘢嚟試過嚟做翻嗰啲感覺嘅，咁出嚟都 OK 嘅嚇。 演得都幾道啊，幾似啊，基本上係咯。 你又知佢平時冇食？ 系呢、這个唔估噶啦，呢啲唔知佢有冇食啦，咁就 系 咯，所以佢演到嗰样嘢就 呢一个年代嘅人啦。 咁另外嗰个咧，嗰、那个变性人靓女啦，苏科啊，咁其实就喺性方面嘅，佢又平时同啲唔识嘅男人咧，成日约炮喺网度， 系啦， 而佢系新嚟嘅。佢本來唔喺呢個攤嘅， OK。 咁所以嚟到咧又俾啲人排擠嘅，係 啊， 咁佢初嗰啲人就形容佢係 Sailor Moon 嚟嘅， 嗯， 即係佢有一個黑仔同阿 MC 講話，嗱有個新女嚟咗，咁佢就形容佢好似 Sailor Moon 喎，點樣 Sailor Moon 咁啊？佢影完係話著條短裙咁，條腿好長咁樣嘅，係 啊， 係嘅，你影落去佢係靚女咁嘅樣嘅喎，真係嘅喎，你唔講你真係唔知佢係男人嚟嘅。 成日踩單車嘅喎， 係啊，單車少女係啊，總之成套劇至靚係佢㗎啦，但係原來都係男人嚟嘅，係犀唔犀利？ 係， 翻女反而就麻麻地嘅啫，甚至佢裏邊咧，另外仲有一個咧，其實應該都幾重氣嘅，就係、是、一個四眼肥妹嘅，係 啊，未要破處嘅第一集講佢。 系，佢就话佢未来搞个嘢嘅，咁佢啲 friend 成日笑噶，你快啲搵到一件啦，咁样。 成日就同人哋用口处理噶喎。 讲。 系、啊、唔、啊、理佢先啦，系咁呢啲即系又系啊，即系啊搭啊猫女嗰个咩话，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角色嚟嘅。 系。 嗰、那個、肥肥婆嗰啲角色 嚟到嗰个啦。 即都系呢啲角色，即系而家一定都有个咁嘅角色嘅啲啲剧系啊。 系冇错。 但咁但系其实嗰虽然系肥妹，其实佢唔系丑样噶，佢肥啫，个、啊、样其实 O K 嘅。 O K 嘅。 系啊，冇话个样好衰啊咁样嘅，唔又唔系嘅，佢真系肥啫吓，但佢真系肥嘅， 系 唔系少少肥喎，都肥嘅， 都几肥。 咁跟住佢后尾嘅集数就开始讲佢咧改变自己形象啦，唔再有四眼妹啊，咁啊搞到自己又剥碌又剩又乜嘢怪咁着到咁吓， 系搽眼影啊、染发啦、啊， 好似佢换晒成身嘅造型啊， 系啦。 咁佢都系讲一啲即系青少年嘅問題啊，佢哋嗰啲嘢啦，咁呢呢個就好道嘅，講得好道肉，好好深入。你從未睇過咁深入，會你會驚嘅睇到我 肥爛嘅感覺，即係嗰度好放蕩啊嗰啲。你 即係佢嗰啲開 P 嗰間屋，咁其實都見得多㗎啦。呢啲場面好多戲咧，但係佢唔止係嗰個程度，即係嗰啲人點樣性態對啊，點樣喺嗰度職場就搞嘢。但係你一講你唔會明啊，你嗰場咁都有啊。呢啲場面，呢啲場面 call 兒你都做過啦，有咩特別啫？唔係噶，你睇啊，你睇你就覺得係哇，你睇佢哋話嘅， 係啊，佢拍得好勁， 個露骨程度好勁， 係啊，係啊， 係啊，嗰班人要肯演嚇， 係 啊，咁、啊、你嗰班女平時啊懶有嘢咁，然後佢即係自己喺度咧就講好多即係核突嘢啊衰嘢嘅， 係啊， 係、啊，即係你呢啲戲平時點會做出嚟啫？ 系，仲有 你平时呢啲戏啊，所谓闺蜜啊，系影到佢哋懒靓咁噶嘛？两个就算喺度一齐瞓觉， 好萌啊， 好，就算佢哋有搞嘢，你都影到佢哋好凄美嘅、那个感觉系咪？ 系 鬼，你都要睇你成班死靓妹喺度，哇，直情烂达达到咧，其实麻甩嘅程度啊，去到 系 呢套戏入边嗰啲女咧系麻甩过啲仔得把口嘅啫。 系啊， 得个讲字，但做就冇咯，其实就惊嘅。 系 吓，嗰班女唔系嘅，好犀利嘅吓。平时成棚女揸住架车周围撞，系嘛？ 系 啊，好犀利噶，你都要睇啊，你都要睇呢套就真系犀利啊。 仲有个黑人演员连 J 都啊出埋嘅。 啊， 系啊。 啊！即係佢呢套咧係粗口性器官，係直情影埋俾你睇。 係啊，男性嘅性器官。 犀唔犀利？ 係啊， 犀唔犀利？ 係啊，劇 咁佢即係可能係 HBO 嗰啲係要俾錢睇嗰啲咧，唔係 電視啊， 係唔係電視機啊？咁所以個尺度可以即係大，但係你都冇諗過去到咁。 係，冇錯。 係嘛？你睇嗰啲 DC 嗰啲最多咪爆粗， 係 唔會有羅賓露 J 㗎。係 啊，係啊，係啊， 係嘛？唔會嗰啲其他啲女超人啊。啊，露两点噶、啊， 系 你都唔会谂会咁系嘛？咁啊，唔会个正义联盟啊，啲人哇里边啊搞到乌天乌地嘅，原来咁吓，佢、唔会讲啲嘢噶嘛。虽然事实上漫画入边就系咁啦。 哦， 啊，成咗粒同源啦，蝙蝠侠又同阿超人咁啊， 系一搞到 啊，冇啊，你唔会做出嚟噶喺呢啲剧或者呢啲戏系嘛？ 系啊， 好似嗰啲 Super H 版嗰啲嘢，原来发生。咸帶嗰啲嘢原來喺漫畫係有發生嘅喎，係啦，咁但係個電影大電影就唔會做俾你睇嘅，係咯， 係， 嗯，好啊，咁啊呢套啊推薦下就未完嘅，咁我哋或者係咪有冇嘢講，咁啊可以喺下睇埋下次蜘蛛俠先一齊講啦嚇，係 啊， 有冇嘢要講？ 喂，冇啦，誒， 有冇下一刻啊？有啊嘛，係咪？ 有咁 就唔睇遊子咯，一睇哇咁樣嘅喎，真係。 呢套我立咗少少，我都要翻屋企先睇过，唔敢吞扑睇啊，大佬！我搭车啊， 得啊，呢套 好似睇一 咸 啊，咸片咁啊，直情去到 系啊， 系 咯， 系啊，嗯，几犀利啊！呢个就 M J 外传啦，呢度 OK， 系冇错， 我咁叫啫啦，系咯，咁喺呢个时刻上亦都好明显，食紧蜘蛛侠上画，肯定系 系啦，冇错， 啊，即系带起你大，即系嗰个好奇咁样吓，系咯 ，M J 有咩人噶嘛？咁都系佢里边呢度，佢唔系话佢系 M J 嚟啊 ，OK？ 系 另一个人嚟嘅，咁但系你睇，你咪当 M J 咁睇咯，咁呢个咪过瘾咯， 系 咯，嗯，系 ，OK？ 咁啊，我大家留意一下先，呢套可以俾大家即系睇下嘅，吓咁啊，科幻啊，当然佢唔系，但系如果你同蜘蛛侠咁样搭上，你系咁样谂咧，就好科幻啦， 系啦，冇错， 嗯，好，咁下个礼拜先再讲啦，好嘛？呢个 M J 外传就。 佢有中文名嘅，你讲埋先，叫咩？如果你想搵嚟睇，搵乜嘢？ 叫醉迷啊！ 醉迷啊！ 系啊，或者如果你大陆个译名又叫亢奋咯，基本上。 哦，即直译。 系啊，系啊，系啊。 O、okay, K， 好就系咁啦。咁去各大啲有美剧嘅地方搵都有噶呢套吓。咁嗰张 poster 咧，其实超近镜影住啊 M C。即係個面嘅啫，所以你都唔知係咩嚟嘅，即係啲人黑埋一嚿咁，乜流緊眼淚咁樣咯，係就係咁啦。即係我唔知流緊淚定飆眼水定口水鼻涕啦嗰啲啊，我唔知啊。即係睇落似流眼淚啦，係咯。即係你都睇唔到佢成個樣啊，佢埋到係啊，所以你都唔知係咩嚟㗎。 毒引起定係流，定係咩都唔知。 係似係毒引起多啲，我覺得。 哦，明白啦。 係咯，未上電要快啲揾嘢嘅，係咯。 系啦，系啦，系啦，要揾嘢顶人啊！ 要揾嘢顶人嗰个样啊，流晒眼水啊嘛，唔清楚啦，系啦，咁啊，好特别，好特别嘅一个剧嚟嘅，真系。 系。 嗯，系咯，好，咁大家睇下先，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啊 ，OK？ 好啊。